全世界都被沉寂，痛苦也不哭泣，还是你的传奇。彩虹在风雨后坚强升起，我在努力感到爱的力气。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要找到你。血脉能创造奇迹，那山依然举起。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要找到你。在哪里，我都要找到你。血脉能创造奇迹，生命是命题。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要找到你。手拉着手，生死不离。 许多

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手心

tonight I'm gonna see Mama Chérie. Big guitar, feet food jar, and a gale. Son of a gun, we'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.

再收心，最后温暖只剩下几分钟。门外游子又在等你，胸口有空洞在等我，我们说好